五，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问题？ 老师，我可以问问题吗？ 可以，请问。 老师，这是画字还是雨字？ 这是画字，中国画的画。我们说中国画。 谢谢老师。 不谢。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问题？ 老师，我可以问问题吗？ 可以，请问。 老师，这是画字还是雨字？ 这是画字，中国画的画。我们说中国画。 谢谢老师。 不谢。